台北莲友念佛团有一位李继华老居士，他已经80多岁了。有一次集会的时候，向莲友讲了1.5小时的经， 而且声音非常的洪亮。 他讲完之后就向大家说， 我要回家了。 大家以为他年岁大了要回家休息，没想到他下了讲台到客厅，在沙发上一坐就往生了。有人说， 他在2-3个月以前呢，就知道自己要走了。星期假日他到老朋友的家里聊聊天，似乎啊有惜别的意思啊。 二次大战之后，香港河东爵士夫人， 也就是何世礼将军的母亲， 全家都是基督徒，只有何夫人信佛，儿女都非常的孝顺， 所以家中仍然设有佛堂，彼此并没有冲突啊。 他的往生给了香港人很大的启示。往生的那天，他把子女们以及家中的亲眷一起召来，他说， 我们一家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今天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们母子一场，你们今天就念声佛号送送我吧。 何老夫人这最后的要求于情于理都讲得通，她盘腿一坐，坐了1.5刻钟就走了。从此她一家人都信佛了。老夫人平时不说话，在临终的时候表演给大家看， 结果是渡了一家人呐。 世间什么事都是假的， 只有这一件事是真的呀。 为道作善，便持经戒。 善恶的标准要知道，佛的教诲是标准， 而戒律也是善恶的标准。 但是有一个总原则，那就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更进一步的说，凡是对自己有利的是恶， 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 古德说， 世人与佛的观念不同，佛是觉者， 众生则是在迷呀。 六道轮回是从自私的念头来的，只要有我就有轮回， 就有三界六道啊。 佛法自始至终就是破执，破了我执就证得罗汉，超越三界。 而念念为我就增长我执，有法执者就不能够见性，这是事实的真相。 又如参禅，一坐1个月不出定， 而我执未破， 将来可能升到色界无色界天，而出不了三界。 而念佛则可以了生死，出轮回，升西方啊。 但是我的观念越淡越好，将来到西方的品位就比较高。 所以平时处事要多为别人设想，要多为社会设想，不要想自己。 每天读诵经典，接受佛的教诲，把佛的教训变成我们的思想见解和生活行为，这就叫做学佛。 而如此的行持，命中就绝对不会堕三恶道了。 我做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信，发菩提心， 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22愿国无女人愿，第23愿厌女转男愿，以及第24愿 莲花化生愿。 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看到了 十方世界的男女杂沓，纠缠不清啊， 所以他建造的这个世界没有女人，凡是女人生到西方，一律都变成了男人。 而相貌如果是有美丑的不同，就有差别了。 因为西方是平等的， 所以相貌是完全的一样啊。 唐朝的道宣法师曾经说过， 凡是有女子的世界，必定会有地狱啊。 佛在经典中是有此一说，从前的女人苦难比较多， 而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 今天的社会开放，男女平等， 而学佛有成就者则首推在家的女众啊。 经上说， 十方诸佛刹土的众生都不出胎、卵、湿、化这四个种类， 而胎生的如父母、兄弟、夫妇之情，就像是绳子绑起来一样，很难断呢。 若是西方的莲花化生，就没有这些牵连了。 我做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 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 若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二十五愿天人礼敬愿，第二十六愿闻名得福愿，以及第二十七愿修殊胜行愿。 佛说， 一切法门都是应机说法， 此经是对根熟的人说的。 而如果是不想成佛，则这一愿也是可以帮助人得到人天福报的。 以读经念佛的方法求世间人天的福报，第一要 欢喜信受，礼拜归命， 真正的照做才行。例如何者为善，就应该去做； 何者为恶，就应该停止不去做。 以清净心修六度，处事待人接物，以此六条为标准，则别人见到你，自然就升起了恭敬心，得到大众的尊敬啊。 而来生就生在富贵家中，身体没有缺陷，又因为善根的深厚，来生还是能够遇到佛法呀。 我做佛时，国中无不善名，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 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其想念贪计深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二十八愿国无不善愿，第二十九愿住正定具愿，第三十愿乐如漏尽愿，以及第三十一愿不贪计深愿。 西方世界没有三恶道，而阿弥陀经上说， 西方世界有白鹤、孔雀等飞鸟，难道说这些不是畜生吗？ 其实他们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为的是讲经说法， 而使大家随时随地都听到说法的声音呢。 佛说， 一切众生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正定具， 是他所修学的法门绝对的正确， 而且有结果。 第二类是邪定句， 无论修什么法门，其理论、方法、境界，无论是怎样的精进努力， 但是都得不到结果啊。 第三类是不定句， 这就得看缘分了，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就可以被带入正途， 而遇到了邪门外道，就把你带入邪定句了。所以善知识是非常的重要啊。 现在善知识很难找，比不得从前了。从前人修行明心见性， 一切通达， 就上山住茅棚闭关，等于是向大家宣布， 我已经毕业了，现在就等人来请我下山弘法了。 而现在还没有出家就闭关， 所以已经是漫无标准了呀。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 学古人，做古大德的私塾弟子。 例如孟子仰慕孔子，而不在同一个时代，孟子就以孔子的著作为圭臬，以之为师。 所以孟子他学成功了呀。 后世尊孔子为至圣， 尊孟子为雅圣。 其他的例子也很多，例如汉朝的司马迁， 他是史记的作者， 他学左丘明，左丘明的著作是左传。 而唐朝的韩愈则学司马迁。 所以今人找不到，只有学古人了。 例如佛门中的偶益大师仰慕莲池，就学得很像，也成为一代的祖师啊。 我今天给诸位介绍一位大善知识， 也就是阿弥陀佛。 诸位根据无量寿经修学，能够把这部经的理论都明了了， 而经中的教训也都能够在生活之中实现了， 那么你就是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啊。经上说， 西方世界往生大众的快乐犹如漏尽比丘， 也就是阿罗汉。 漏尽是烦恼断尽了，而烦恼有三大类，就是 见思、尘沙和无明。 而此经是大圣经典， 所以应该以大圣的教义来诠释啊。 小圣只断见思，大圣漏尽是十地菩萨， 也就是法云地菩萨。 见思尘沙断了，四十一品无明，他断了三十九品，还剩下两品没有断。 所以这是大圣罗汉，身见已经破了，不会再起我执我见的念头了。 那么佛为什么还讲这种话呢？ 因为我们是待业往生，身见尚未断，随时都会想到我。 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加持，我的念头就不会再起来了呀。 我做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 山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 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若不耳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三十二愿那罗延伸愿，第三十三愿光明慧辩愿，以及第三十四愿善谈法要愿。 到了西方世界之后，身体坚固，力量强，身体为 金刚不坏身， 纳罗延是力士神的名字，比喻坚固。身顶皆有光明， 而光明则是由清净心所发出来的。 现在社会上有神通的人很多，有的能够看到光明， 也有的能够离地三尺。 他这个能力不是他自己的，但确实是有，而是妖魔鬼怪加给他的。 因为他被妖魔鬼怪给控制住了呀。 善谈诸法密要， 就是讲经说法。现在讲经的人少了，所以我劝各位发心学讲经，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智慧而不学。假如是真的发心，为了报佛恩而弘法利生， 而且也不图名闻利养， 则讲经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佛菩萨的加持。例如有的时候在讲台上发挥经中的奥义淋漓尽致， 而事后则想不起来说些什么。 有的时候预备好的讲演资料， 而开讲以后则全都用不着了。 各位将来如果参与讲经， 或许就能够遇到这种情况哦。 我做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 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楷，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 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 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 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35愿一生补处愿，以及第36愿教化随意愿。 一生补处愿颇为重要，佛曾经保证我们， 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呀。 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的地位， 而原教的一生补处就像是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一样啊。 那么假如我到了西方，要多久才能够回来度我的家亲眷属呢？ 到了西方，同阿弥陀佛一见面，得到佛力的加持，就能够再回到娑婆世界，教化一切有情， 而且是来去自如，不会再有隔音之谜了呀。 佛说， 七地菩萨尚且有隔音之谜呀， 而生到西方，竟然能够得到如此殊胜的功力，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其目的是在发信， 也就是使众生对佛法产生信心。 已经认识佛教的人，使他修菩提恨， 而到达了最高的阶段，则使他行普贤道。 凡是一圣了义的经典，都是属于普贤道， 也是最高的佛道。 永离恶道不是不去恶道， 而是成愿化身去的， 目的是在教化恶道的众生， 而不是业报啊。 经上说， 地狱的众生在地狱受苦， 而地藏王菩萨在地狱中一切苦乐都不受啊。 苦乐之事是有的， 而他的心则是定的， 所以他不会感觉什么，凡夫心随境转，为境界所迷，事实的真相完全不了解， 所以才会受苦受难呢。 西方人心都是清净的， 而且这个清净不会失掉啊， 因为阿弥陀佛的帮助，无论是在什么恶道中都不会受到影响， 或者是说法， 或者是听法， 作为影响众，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舍利佛、 目犍连， 他们都是古佛再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 因为他们是在唱戏，所以前台后台不一样啊。 也许到了后台，老师就变为学生了。所以佛法常讲， 本机因缘，一佛出世，千佛拥护。 神足是神通，佛不大用神通来接引众生， 因为妖魔鬼怪都有神通，众生不容易辨别呀。 古大德说， 佛禁止用神通，但是若遇到有大影响力的人，如国王大臣，偶尔也用神通， 但仍然是以说法为主啊。 我做佛时，生我国者， 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 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37愿衣食自治愿，以及第38愿应念受供愿。 此愿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六道中太久了， 所以养成了一种坚固的习气，衣食住行一天到晚牵挂个不停啊。 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不必过虑啊，在我这里是思义得一，思食得食啊。 这种的境界现在科学发达还是做不到啊。今天的科学家已经探讨出来， 能与执可以互相变化， 但是如何的变法则还是不知道啊。在西方，想吃什么一想就来， 而吃完了什么就都没有了呀。 也不要去洗碗洗筷子，这是多么爽快呀。而衣服也是一样，随心所欲，不要衣柜，也不必逛百货公司了。 所以一切的受用都是随心所欲，不必去操心的呀。 供佛在修福中最为殊胜，现在不要说是供佛了，就是想供罗汉也是找不到呀。到了西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要普供养，一念就做到了。 而且要用什么样的供养具也是随意即至的呀。 这种的智慧能力神足都是达到了圆满的。照经上说， 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得到啊。 而此经只说 生我国者就能达到， 并没有说要上品上升啊。 可见下下品也是能够如此啊。 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达到八地菩萨的地位， 所以许多的菩萨都不相信啊。 因为这个法门易行而难信， 而真正相信的人乃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所造成的呀。 我做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 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39愿庄严无尽愿。 这一段的愿文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环境， 但是只是说了一个概要。 万物是指一切的物质 严是庄严， 净是清净。 现在全世界环境污染的程度非常的严重， 所以看到了庄严清净这四个字，比起从前的人感触要深刻的多呀。 光是光明， 丽是华丽， 是形容极乐世界的善美，形色殊胜奇特，穷为极妙，无能称量。这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学功德的成就， 以及十方世界往生西方之人的敬业所感呐。 经上说， 西方世界的景象，诸大菩萨虽然具有天眼，纵然是等觉菩萨，也无法辨其形色、光相、名数，把这些景象圆圆满满的说出来了。 因为这是如来果地上的成就， 所以也只有佛才能够究竟啊。 学佛最要紧的是把事实真相认识清楚， 因为认识清楚之后，自己才能选择与决断呢。 我们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一切事事物物都看清楚了，难免会日久生厌，想要离开。 那么要到哪里去呢？ 世间人福报大、地位高的帝王将相、豪富人家，越富贵造的业就越重， 所以将来转生到哪一道是被业力牵着走的，自己做不了主啊。 凡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梦中是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善恶境界， 因为心里有所想象，晚上就会梦到。 思想就是业力， 而业力确实是有的。 如果想要改变业力，其唯一的方法就是 以愿力来降服业力。 今天有幸在佛门中找到了一条生路，不但善知识劝导我们， 而诸佛菩萨也是异口同声的称赞念佛法门呐。 李老师说， 尤其是在末法时期，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 虽然说法门无量是从理上说的， 而世上则不然呢。 以小圣出果而言，地位很低，如同小学的一年级， 但是也要断尽了三界八十八品的贱货呀。 贱货分为五大类： 身贱、边贱、贱取贱、借进取贱、邪贱， 共有八十八品，断尽了才能够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而佛说 还是不能够出三界呀，要在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才证得阿罗汉果，超出了三界呀， 所以实在是不容易呀。 而如果是搞不清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把自己的一生给误导了呀。 我做佛时，国中无量色树，高或百千由旬， 道场树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 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四十愿无量色树愿，以及第四十一愿树现佛刹愿。